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aise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79集。 程前本以为所谓山庄在什么深山老林里，没想到那竟然真的是一座山庄，在城郊靠山之地，下面有良田百顷，佃户们在田间地头耕种往来，忙而不乱。他们两人落到山头往下走，在高处远眺，还能看见不远处车水马龙的人间市井，任谁见了都知道此处是个凡人地主的住处。然而进了山庄，程前却明白了严征明为什么要买下这座宅子。不知道这山庄的前任主人是何许人也，此处靠山聚水，地形精巧得很，三面青山灵气全都汇聚其中，一圈走下来竟比东海仙山的青龙岛也不成多让。 院前我加固了一圈，砖下都有符咒，让宅子里灵气不外泄，纵然比不上扶摇山底蕴深厚，比明明谷肯定好一点。 居然还在赌气。 程前无言以对，只好点头称是。外院走了一圈，亭台楼阁俱全，偶尔打扫院落的小厮经过都是悄然无声。往里穿过一个花园，就到了内宅中。只见此处绿树浓荫，修竹成海，甫一踏入就觉得暑气一扫而空。人走在其中会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，以防扰了此间清静。 这里不让他们进，就算闭关也不会有人打扰，跟我来。 他带着程前径直来到竹林中间，只见此处竟有一个小小的院落，门口挂着一个木牌，上书清安二字。微风袭来，竹叶簌簌，程前站在院门前一时呆住了，仿佛又回到了阔别许久的扶摇山。院落中书房门扉半掩，文房四宝全都摊在桌上，一份手抄了半面的清净经横在桌案上，像是主人从未离开过。严征明趁程前正在四下打量，忙将那半份清净经卷起来揣进袖子里藏好，若无其事地对程前说道： 我记得你的千安居就是这样的，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吗？ 程前看着那栩栩如生的雕花窗户，镇茶的符咒托盘，能将人陷进去的软椅与一旁传来的转香味儿，一眼扫过去就知道此地以前是谁的地盘，心道： 真是一点边都不沾。 可是瞥见严征明故作镇定的目光，他又睁眼说瞎话的摇摇头： 没有，差不多能以假乱真。 严征明先是大大的松了口气，随后艰难地绷住了表情，十分掌门地说道： 那就好，就是给你留的，我来住吧。 说完他神色一肃，语带威胁地瞪着程前： 我说的话记住了吗？再敢不说一声就无故离家，我就清理门户。 程前又好笑又无奈，忍不住呛了句声： 你还有完没完？ 他一路上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恭顺的严征明心里七上八下，总觉得不踏实。终于听到了熟悉的语气，心里才仿如巨石落地，踏实了。严征明心酸的扪心自问： 这是见不得别人给你好脸色吗？贱人。 然后贱人上前一步，从身后将程前抱了个满怀，手臂收紧的瞬间，严征明闭了闭眼，屏住呼吸，似乎屏住了一股异样的情愫。只一瞬他就松了手，亲昵地拍了拍程前的肩膀： 好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 然后他揣着半张清净经转身离开了，极致走出竹林才将屏住的那口气呼出来，就这样心满意足地微微惆怅着溜达到了隔壁，专心致志地将元神没入掌门印，细细翻查起师父留下来的封山令来。程前虽然问一句说一句， 语焉不详得很，但颜征明敏锐地感觉到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个过程，好像刚应了天地人三劫，正与封山令中的三重锁一一对应。 会是巧合吗？ 他试探着用元神和掌门印中的神识微微对抗了一下，掌门印对他很宽厚，不会伤他，好像包容一个不怎么懂事的小辈，只微微反弹了他一下，让他感觉到自己是皮肤汗术还差得远，少耍小聪明。颜征明绕开他心里已经有数的那道人锁，转到后面的地锁跟前，他将神识探进去，只见里面有青白珠玄四格，分裂四方，每一格里有一个钥匙孔，其中三道锁扣紧闭，唯独属于青龙的那一道锁竟然已经打开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虽然时时挂在脖子上，但算起来这其实还是颜征明第二次将元神没入掌门印。第一次是误入的，他那时完全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回事，然而此间心情却是天差地别。颜征明现在都还记得，他第一回看到这三道封山令时差点都不想活了，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始终浑浑噩噩，给过的唯一一个郑重的承诺就是有朝一日能回到扶摇山，将委屈在东海荒岛上的小钱接回家，要是连这一点事都办不成，他实在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。好在那时候正赶上水坑长腰骨渡劫，水坑的腰骨十年长半寸，作为半妖，人的那一半帮他的同时也在害他。一方面人为万物之灵，修行的天赋悟性比兽类强太多，另一方面随着他年纪渐长，脆弱的混血身体也开始无力承受天妖日渐膨胀的妖气，在他自己的修为没到达一定程度之前，每次妖骨生长都需要有人在旁边出手压制他的妖气，李云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显然办不到。颜征明虽然时而生出生无可恋之心，却始终不敢真的把他们俩丢下，真是连寻个短见的自由都没有。不过也幸好有那两个累赘。颜征明在原地绕着地锁转了几圈，毫无头绪，便不慌不忙地又转向了天锁。天锁长得还要奇葩一点，外壳透明，内里是一片星空，亿万星辰如数不清的尘埃，无边无际，漫无目的地散落四下，忽生忽灭，居无定所。唯独角落里有一个针尖大的小孔。颜征明屏气凝神地研究了好久，只看见偶尔有一两颗星子撞在小孔附近，然而或许是形状不对，或许是大小不对，又或许是撞偏了，反正没有一颗掉下来。颜征明绕着这只留一线的天锁试探半晌，发现除了那小孔之外再没有其他缝隙了，而神识竟然一丝也透不进去。他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奇怪的猜测， 会不会这无数星辰中只有一颗是刚好可以从这小孔出来的，它的大小与形状必须和小孔严丝合缝，又必须正正好好的从某一处既定的方向而来，才能破锁而出呢？所以天锁的含义难道就是尽人事听天命？ 这想法一冒出来，颜征明就有点无奈，但并没有太失望。似乎自从程贤回来以后，他多年来揣在心里的焦虑与怀疑一下子就全淡了。颜征明好像又突然之间想得开了。 修行本就是一件讲究气运的事儿，这样看来倒也合理。要是天锁无论如何也打不开，那可能也是命中注定。 上一次进入掌门印中，他被苛刻的人锁刺激得险些要死要活，这次遇上了不解其意的地锁与不可理喻的天锁，他却也居然奇迹般的心无怨愤。可见人事际遇是一方面，心境开合是另一方面。 反正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们是能回到扶摇山的。哪怕他们这一代人不行，只解开了人锁，还有下一代可以解开地锁。哪怕天锁如盲龟如浮空般可遇而不可求，只要门派传承不断，他们就还有千秋万代，百万亿年。最漫长的光阴总能将不可能幻化成可能。 只要人还在，哪里不是家呢？ 颜征明心境骤然开阔，一时间竟然全身心地投入了掌门印中。掌门印厚重而平静的神识终于将他接纳其中，方寸之间别有一天地。颜征明多日平静的修为突然隐约有破壁征兆，他干脆在天锁前入定起来。天锁中星辰闪烁映在他的脸上，颜征明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心绪微动，嘴角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个恍如拈花的温柔笑意。一念想起程前，便忽如此生再无所求一般，哪怕只是短暂的臻于无所求境界，那一瞬间也足够他窥到一个更博大的世界。随着掌门印中神识一遍一遍地梳理着他的经脉，颜征明与其神识相连，渐渐从中摸索到了一些片段，都是些不认识的面孔，画面纷纷一闪而过，好像是掌门印中的记忆。忽然，颜征明十分敏锐地扫见了一个片段，熟悉的场景让他一眼就认出，那处就是100多年前混乱不堪的青龙岛。岛主顾言雪明面上与唐瑶斗得正酣，私下里却在传音令他们快些离开。此时颜征明站在旁观的角度上，看见岛主传音的同时还飞快地念了一句密语，脱口地裹挟着真元径直没入了他的掌门印。只听咔啦一声，颜征明骤然从入定中醒过来，下一刻他的元神被掌门印弹出，落入了他自己的身体中。颜征明整个人一激灵，睁开眼睛发现窗外竟已是清晨，他在掌门印中逗留了一天一宿。颜征明皱起眉仔细回忆了一番，当年在青龙岛的时候，他由于修为实在有限，心又乱得一塌糊涂，竟全然没有留意到岛主的这一道密语。 这样看来，地锁中青龙一格是顾岛主打开的。 颜征明皱皱眉，想起当年一死三伤的四圣，内心思忖， 难不成地锁中四句密语是四圣分头保管的？ 他越发分不清自家身份成谜的师祖与这四圣到底是敌是友了，而且其他人也就算了，当时还有一位直接被他师祖毙了的，要真是那人握着一把锁，现在又该去问谁讨密语？颜征明正琢磨得入神，李云忽然一掌拍开他的房门，闯了进来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